万芳出道已经超过20年，而且在这些年难得听见一个台湾的女歌手，她的歌里面不仅仅只有钢琴和弦乐的台式情歌，而是货真价实的电吉他和贝斯。在她成名多年之后，最近这两年她开始越来越多的跟乐团合作，她早已经不唱伤情的催泪情歌，她越来越多的从一个女歌手走上一个真正爱音乐玩音乐的创作歌手的道路。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从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陶喆，陶喆应该算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人封作流行音乐教父的人。他的作品当中早期透露出来那种对于外在世界的观察和省思，以及对社会的尖锐批判。不过最近这些年，他的作品当中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多平和，我想这不一定是丧失锐气，倒反而是更加平静和宽容。批判是一种态度，关怀也是一种态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她是来自于新加坡的非常会唱歌的女歌手陈洁仪。 从前对着收音机 学唱旧的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我想出去走一走，哦，妈妈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哦，妈妈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我想回家，童年已经不在。昨天的雨点砸下来，那滋味叫做爱。呜，别在风中徘徊。呜，天冷就回来。渐渐背着收音机学唱新的歌，我问朋友为什么做梦也快乐。朋友笑说他从不相信梦。我想出去走一走，哦，朋友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朋友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份期待。天冷我想回家，年少已经不在。今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这个世界上因为每一个个体的不同而显得更加丰富有趣，所以我们所一眼望去的女生不仅仅是温柔乖巧的，还有很多有趣和可爱的，比如说娱乐圈当中的陶晶莹。 我别想你，下雨也快乐。我变了，碰到你什么都好了。爱上你，哭泣也值得。我变了，碰到你什么都算了。只要你在我的身边唱歌，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呢？全世界都笑了。

着你伴着彼此不懂说话等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若你发觉我这个傻小子活着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将我重视，谁人最爱没怀疑，相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他多彩多姿，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处思。情人夜我心痴，情像似脑海翻波，但是涟漪，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语，言无尽将不会停止。清明了我心知，能日后地老天荒因为傻开始，无掩饰之因我愿对你真挚，爱我吗耐心等你愿意。 每次黎明的歌声一起，我就觉得有非常浓厚的九零年代的香港电视剧的感觉，所以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也许都喜欢过黎明那种娓娓道来的低音的感觉。他的歌和他的样子常常让我们一下子就穿越回到那个最梦幻的少女时期。大牌主打歌，刚才我们听完了黎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王菲。王菲和黎明两个人其实是非常亲近的，因为同样都是戴思聪的门下，又同样来自于北京，两个人在戴家相识之后立刻成为好朋友，并且王菲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片中的男主角就是黎明。听说王菲当时到香港发展不久，交际圈子非常之窄，并没有几个知心朋友，遇到一个会说普通话的，所以私下一定会有些交往。刚才听到黎明的《傻痴痴》，那么接下来我们听王菲《寒武纪》。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寒武纪》，开头是以弦乐开场，厚重和阴沉的风格类似于电影配乐，它收录在2000年王菲的《预言》这张专辑当中。应该来说，这张专辑让王菲在艺术领域又进行了新的尝试。这张唱片的前五首歌用复杂的宏大的编曲和沉重的背景乐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概念。前五首歌就包括第一首《寒武纪》，是由王菲自己来作曲，林夕负责歌词，而张亚东负责制作。刚才听到这样的音乐风格很像电影世界当中王家卫的风格。王家卫这个导演其实他也是非常喜欢王菲的，所以王菲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以及《2046》当中都有非常精彩的演出。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女歌手关淑怡，据说曾经也出现在王家卫的电影演员的名单当中，可惜最后又被王家卫无情地剪辑掉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关淑怡最经典的《难得有情人》。 谁能把它一口气吞下？一种命 成全自己，有什么理由继续的呼吸？应该用什么谎言善待自己？ 你是否曾经像我一样，安静地坐在黑暗里，看到一千个盲目的自己，等待温暖的黎明，带来任何风的声音。我知道你离我不远，我可以感觉到你，当你的眼神穿越我。我知道你离我不远，我可以感觉到你，当你的衣袖微微摆动，我感觉有风。你是否曾经像我一样，清楚地醒在梦里，

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归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深深去爱。 刚才我们来听到这首歌，相信大家一定很熟悉了，它是王菲的经典作品《矜持》，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李健来进行的翻唱。李健和王菲在私底下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王菲在春晚复出的时候演唱的那首《传奇》也是李健的作品。李健的声音里面保持了很多流行歌手声音里面所没有的纯粹、纯净和坚定的味道。早年我们从齐秦的声音当中也听到过类似的感觉，带给你齐秦悬崖。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我不管爱落向何处，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天一花求今生。